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我是丁宪，欢迎订阅哦。第98集，被扣了。 如果对方找上门，我会把你推出去背黑锅，并且要求你支付对方所有的费用以及我方的损失。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连通稿都写好了，结果你男朋友找到了我。 说到这儿的时候，孙云香的眼睛居然有点亮。 这么说吧，他是我见过的学生里心思最深的，你跟他一对比就是一张白纸，知道吗？ 孙云香又点点头。 但是他不让人反感，反而很有魅力。 丁宪神经紧绷地看着他。孙元香想到那天周思月来找他，那个男生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穿着简单，眼窝很深，人虽然疲倦却挡不住帅气。明明是在求他，可是这个人自始至终一副不卑不亢的表情。 他说这件事无非两个结果，苏百从是不会让你背债的，他会替你出这笔钱，让你记住并且深深地体会到你男朋友没钱的无力。当然了，你男朋友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他也会想办法把钱还给苏百从。第二个结果，我出，我彻底断了苏百从的路，让他没有机会在你面前献殷勤，并且让你深刻意识到苏百从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呢，虽然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人，但我确实欣赏你的才华。苏百从的肮脏手段我见多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我也累了，跟他纠缠了这么多年，确实应该做个了断了。 你怎么会？ 你男朋友离开的时候我问他，哎，你就不担心你女朋友喜欢上苏百从吗？他说呀，你这辈子除了他应该不会喜欢别人了。其实前面的话都是多余的，他真正打动我的只有这一句。 为什么？ 因为他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或许真的还有比苏百从更优秀的男人。 丁宪窝在椅子上无法消化，他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竟然如此波涛汹涌。他忽然想到那阵子周思月晚上总是情绪失控，亲他亲得特别狠，明明一身怒火却无处发泄。周思月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丁宪不知道周思月现在是不是又把自己丢进什么穷凶极恶的环境中了。丁宪诚心拾起精神化线稿，好在这会儿孙元香那边已经审过了，而且似乎在平台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又过了半周，叶教授回国了。元放给丁宪发消息， 叶教授回国了。 丁宪立马放下手上的线稿，这边还和楼凤说着话呢，下一秒接到元放的消息，这立马没影了。楼凤呆呆地望着这一阵风似的人，看了眼班佳瑜， 难道我看见了失传已久的凌波微步？ 班佳瑜看了眼余温未消的电脑，叹了口气， 唉，看这状态啊，是周师兄回来了。 丁宪到实验室找叶教授，叶雪林刚下飞机，风尘仆仆，正跟董正飞说话呢，看见远处的丁宪停了下来，过了老半晌才对董正飞说， 算了，你先回去。 看董正飞离开，丁宪连忙上去， 叶教授，叶教授，周思月呢？ 啊，来，去我办公室。 哦， 叶教授冲丁宪招招手， 我不用去办公室啊，我找周思月。 叶寻林没理他，说完那句话，转身就往实验室楼上走。推开门，叶寻林随便给他指了张椅子， 坐。 这是要长谈的架势啊！ 丁宪的心开始往下沉。叶寻林把外套脱了，挂在衣架上，给自己倒了杯水。 缓了缓神色，又摘下表放在桌上，坐到丁宪对面的沙发上。丁宪全程乖巧地盯着他。叶徐林喝了口水，润润喉： 你怎么知道啊？他跟我出去了。 他说的，他说暑假跟你去一趟非洲。 去干什么？说了吧。 叶徐林漫不经心地吹着水杯里散出的热气。 没说，他说保密。 叶徐林喝了口水，才把杯子放下，看着丁宪： 人呢？你就回来了。 那怎么没见着他呀？ 丁宪刚松了口气，叶徐林靠在沙发上，下一秒的话让丁宪表情瞬间僵了。 但被扣着了。 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合作方怀疑他泄露资料，把他扣下了。 啊？ 叶徐林摊手，意思是再多的也无可奉告了。丁宪急了： 那快报警啊，限制人身自由让警察管呀，而且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种事。 哎，扣他的就是警察。 丁宪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世界真荒谬，黑白是非都颠倒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肯定有办法的。 您也怀疑他吗？ 叶徐林摇摇头： 案件目前还在调查中，而且很快就会公布出来。你明天请个假，跟我去一趟广东。 去广东？ 对，我有个律师朋友在广东，我得亲自去一趟，顺便看看他父亲。啊，你还记得他父亲的事情吧？ 叶徐林揉了揉太阳穴。丁宪点头： 2006年那个夏天啊，他父亲帮赵振海背了黑锅，被免职没收了所有资产，成了赵振海平民院堵众口的牺牲品。后来赵振海怕有一天事情败露，就命令他父亲带着妻儿去南方。周宗棠你见过吧？ 嗯。 他唯一做错的事就是不站队，不拉帮结派，出了事儿，两边都把他推出去。他哪怕随便站一边，还会有人帮他说说话。哎，因为不站队，所以帮他说话的人少之又少啊。 叶徐林不知为何跟丁宪说起了这些陈年旧事。 我跟周宗棠是多年的老友了，他什么人品我能不清楚吗？但他跟那小子一样，心思藏得深，也不爱解释。那会儿天天有人拎着横幅去他家楼下坐着，把你们那条小胡同堵得水泄不通，于是他们就搬走了，在北京租了个房子住，没几天又被人找上门，过几天又换一个地方，就跟过街的老鼠似的，人人喊打。赵振海让他们去南方，周思月不肯去，要自己留在这边。即使老周也不想走啊，但那时候形势所迫呀。还有人专门建了个贴吧骂老周，周夫人天天看着那些帖子以泪洗面，那小子也变得越来越沉默。如果不是我，他现在可能已经在广东打工了。 说到痛处，叶徐林摘下眼镜微微仰头： 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走啊。我后来想想，或许跟你有点关系。周夫人跪在地上哭着求他呀，让他跟着他们走，他终于答应了，而且跟我说走了就不打算回来了，清华也不读了，要去南方打工。我问他：那你那小女朋友呢？他沉默啊，不说话。我劝他：你才20岁，还可以东山再起，以后长大了你有的是跟他交手的机会。赵振海这种人不怕抓不着小辫子， 他回广东思考了三天，给我打电话说开学会回来。我呀，这心里头才舒了一口气。他是我这么多年来见过最聪明的学生，也是最自律的。后来上了大学，他变得沉默寡言。以前虽然嘴欠，但心是热的。可那会儿，我觉得他整个人都是冷的，跟同学相处也不冷不热。我很怕他父亲的事情会给他带来影响，也很怕这件事情再次发酵。他变得很低调，很少参加比赛，除非不得已，大型活动都不参加，整天就待在实验室里头。后来你来了，他才稍微的好了点，但其实他的状态还是没有回来。前几天我听到赵振海被双规，我现在还担心这两者之间或许有某种可怕的联系。如果是那样，谁都救不了他。 丁宪想到那天两人在面馆吃饭，他望着那条新闻出神的模样，丁宪忽觉头疼。叶教授后半段的话已经听不太清楚了。晚上他做了个梦，梦里周思月戴着手铐坐在他面前，那张清俊的脸依旧冷冷的。周思月问自己， 你相信我吗？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